第169集，出气。 保护楚大人这个借口，总比实话中要杀了楚大人好。原文中两位男主如此，真是太正常不过了。薛远远走北疆，是应该派人保护楚威。情比金坚呢。 而楚威听到此，唇角冷笑勾起，几乎轻而易举地想到薛远这么做是为什么。 因为薛远去了北疆，因为我留在了圣上身边，所以他看不惯我。田野小路四处无人，是打算将我在这里杀害吗？ 在楚卫快要嗤笑出声的时候，顾元白还真就信了。 既然是你们与楚大人的私事，那朕就不插手了，你们自行处理吧。 说完他微微一笑，视线划过薛府的小厮时，这些小厮浑身一冷，不由打了个冷战。顾元白就这么一路风平浪静地回了宫，那些行刺的人被侍卫压着立即准备审讯。圣上一走回宫中，那两匹狼就要冲上来嗷呜撒娇，但顾元白却无视了他们，当作没看见一样走到了桌后坐下。两匹狼好像察觉出了他的情绪，夹着尾巴蔫着走到桌旁趴了下来。顾元白面无表情，随意抽了本奏折看了起来。宫中伺候的人都已经知道圣上遇刺的事情，个个的嘴巴紧闭小心翼翼。宫殿中越来越静，呼吸声都好似清晰可闻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有奏折拍桌声响起，田福生一个机灵，下意识抬头往前一看。顾元白察觉到他的视线，笑了。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紧张？ 哎，小的们都担忧您被刺客给气着了。 这有什么可气的？都是一群不入流的东西，不值得让朕生气。 行了，确实是气着了，圣上平日里可不会这么说话，温和的如同不会发脾气一般。那些刺客可真是有本事，就这么将圣上气着了。 等待侍卫审讯刺客的时候，顾元白又从底部抽出了一本奏折，打开一看，字迹龙飞凤舞。他眸色一冷，看着里面内容时更是突然一声冷笑一出。通篇的污言秽语，通篇的暧昧旖旎之词。 薛远，你当真是好样的，你真的是好极了，跑到朕的面前说喜欢，长途奔袭到朕的面前发疯说给朕拼命，然后背地里派人去跟着楚卫，去保护你的命定好兄弟。真是好一个薛九瑶，好一个薛将军。北疆的第一片雪，去你他妈的第一片雪。 顾元白直接把这本书给扔在了地上，宫殿中的太监宫女呼吸一滞，齐齐跪倒在地。 圣上息怒。 顾元白站起身，摸着手上的玉扳指，冷冷居高临下地看着那本奏折。薛远可以不喜欢顾元白，可以去追求楚卫，可以去喜欢任何一个他喜欢的人，但他不应该一边朝着顾元白寄出这样写满炙热情感的信，一边再去和楚卫你进我退，藕断丝连。 你一边热烈地追求我，一边还去和另一个人纠缠不清，真是可笑至极，把我当傻子耍。烧了。 是。 不，烧了可惜了。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一个个退到北疆去，谁写的就给我退到谁的怀里。 他声音越来越冷，将薛远以往寄来的将要落了灰的书信一封封找出来扔在了地上。 告诉他，他敢再给朕写一个这样的字，朕直接杀了他。 田福生小声应了，低着头手发抖去捡地上的奏折。 他面前正好有一页展开的书信，田福生不经意间一瞥，就在上方看到了“臣想你想的梦中都是你”这一句话。他吓得心猛地一跳，连忙合上书信，移开眼睛，不敢再多看一眼。顾远白已经坐在了位置上，拇指上的白玉扳指转来转去，他面无表情地沉默着，威严让空气也开始紧绷。终于，前去审讯刺客的人过来了，表情怪异道： 圣上，那些刺客说他们是被西夏使者派过来的。 顾元白转着玉扳指的动作一停，抬眼看着侍卫，扯着唇说： 西夏使者，很好，出气筒来了。 侍卫们再也没有见到过比西夏使者、比这群刺客更蠢的人了。但他们才不管西夏使者是不是被一时的激动给冲晕了头，而是立刻领旨前去包围明生义，捉拿西夏使者。身着重甲的禁军快步往明生义赶去，带着锐利武器逼近明生义。而皇宫之中，众位臣子快速飞奔朝着宣政殿而去，跟着陛下的思路紧急制定策略。西夏使臣试图刺杀皇上，人赃俱获，罪大恶极，他们从现在起就是大恒的罪人，需要以刑犯的身份关押在大恒之中，需要西夏皇帝那东西来赎。时间紧迫，顾元白直接一锤定音： 5000匹良马，10000头牛，10000头羊，500万两白银，300万担粮食，让西夏皇帝掏空国库来赎。 圣上语气中杀意满满，众位臣子只以为是圣上被西夏使者派人刺杀一事给气着了。其中几位为难道： 圣上，这么多的东西对方不给怎么办？ 到时候再慢慢谈，他不给那就等着收他儿子的尸体，等着朕的大军吧。 兵家大忌，最忌义军两边开战。如今边关正急，大恒无法和西夏开战，但怎么也得包下西夏一层皮。西夏那么一点地方，这些东西几乎就是他们的整个国库了。 最好西夏的国库也没有这么多东西，最好西夏皇帝爱子如命，强征豪强们的钱财才好。 在西夏使者被禁军带回来的路上，大臣们已经就着赔偿一事来回争论好几番了。顾元白见他们竟然还在纠结着赔款的数量，品了一口茶，轻飘飘地道： 诸位大人，尔等是忘了西夏使者曾给你们送礼的事情了吗？ 众位臣子一愣。 夜明珠，珍稀药材，百年一见的稀奇东西，人家西夏有钱呐。 对呀，众位大臣们恍然大悟，西夏有钱呐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